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15集，倒难。同样通往码头的小路上，天尊晃晃悠悠地走着，身后叶知秋因为腿短，所以小跑跟着。叶知秋看着天尊身后一晃一晃的银发，好奇地凑上前一点，跟他并排走。 老师仙，传说你进过九圣殿，是真的吗？ 哦，竟然连九圣殿都知道，你是谁教出来的？ 我师父是青火山。 哦，原来是老道士家的徒弟啊。你师父还在青王岛上？ 在呢。 身体呢？怎么样？眼睛还是看不见吗？ 就那样吧，反正他是天王，耳朵灵着呢。哎，九圣殿里真的有九头蛇吗？ 叶知秋蹦跶蹦跶跟着天尊，天尊摇摇头。 九头蛇就是一个雕塑而已。 果然，老头子骗我。 你是惹了什么麻烦，人家悬赏抓你啊？ 我离开青芒岛来中原的时候，方向搞错了。 方向搞错？ 天尊斜眼看他，叶知秋搔头，天尊嘴角抽了抽。 这青芒岛到岸边就一盏茶功夫的水路，一眼就能看见，你竟然会搞错方向。 那天风大。 叶知秋一扭脸，天尊抱着胳膊嘀咕， 哎呀，老道士不容易啊，自己看不见，收了个徒弟还是个路痴。 偶尔而已啊，我也不是经常迷路的。 那这点倒是跟我一样哈。那后来呢？ 我迷路之后船在海上飘，最后飘到了一座岛上，我就上去了，发现岛上有村落，村里人都挺热情的，给了我食物，还给我指了路，告诉我怎么回去，并且收留了我一夜。 哦，什么岛？ 叫恶虎岛。 名字听着挺吓人。 是啊，但是人都挺好的，可惜都死了。 都死了？ 我走早了一步，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了恶虎岛，坐船往中原这边来。但是 你该不会又迷路了？ 那天风也很大。 叶知秋继续扭脸，天尊望天。 我在海上绕了一个圈，竟然又飘回到恶虎岛上去了。我一上岛以为自己在做梦呢，整个岛都是血，还有熊熊大火。我看到有两艘大船停靠在岸边，有一伙人正在上船抓了两个孩子。 孩子？ 一个男孩5岁，一个女孩9岁，俩姐弟。我在岛上的时候就寄宿在他们家的。他俩是一个老头子的孙儿，那老头应该相当于村长吧。 于是你救了那两个孩子？ 两艘船大概200个杀手，我宰了有一半吧，弄成了一艘船，但是另外一半人就驾着船跑了。本来想追的，不过带着两个孩子不太方便，而且岛上没准还有活口，于是我把古刀扔上了船，戳中了一个首领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此时白玉堂也在摇摇背上听两个小孩说了事情的经过。 叶知秋的刀是他自己扔上船的？ 他说那帮人应该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是这样跑了找他们，或者他们来找都不方便，干脆送点线索给他们，以后只要找到谁有这古刀，谁就跟这事情脱不了关系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叶知秋是个有脑子的，于是眼下的线索没断，首先天宝堂脱不掉关系，再有就是找刀的人和出悬赏令的人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又下意识地看了看两个小孩。 他们杀了全岛的人，但是唯独留下了你们两个。活捉你们俩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俩知道些什么？ 其实我们不是爷爷的亲孙儿，也不是岛上土生土长的，我们是捡的。 捡？ 我只记得这三年发生的事，三年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爷爷说，他是在海边把我们捡到的。当时我抱着弟弟，大家都猜测可能是海上遇到了海难，大难不死飘到了岸边。不过我撞上了头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弟弟当时年纪太小，也不记得。 那些屠杀村庄的人，该不会目的就是为了抓你们？ 应该是这样吧。这一路一直有人追杀我们，矮冬瓜一路保护我们才活到今天。不过他手上没了兵刃，不太方便。我们打听到了古道的下落，叶知秋说应该是陷阱，不过我和弟弟还是想帮他把刀拿回来。他也是好心，已经背了个黑锅，别不小心把命也搭上。于是这些日子他一直在调查，我们则是想法子混进天宝堂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你几岁了？ 九岁。 你没有以前的记忆，这三年又都在恶虎岛上生活。 白玉堂也不避讳，直言， 可你看着像个老江湖。 叶知秋也这么说，爷爷一直都有给我们讲江湖事，岛上还有很多关于兵器和武功的书。 所以你认识云中刀？ 所有有名的兵器都有一张谱，哪一年在什么人手中写得很清楚。那本谱子也不知道是谁在写。恶虎岛上好多好多藏书，可惜后来一把火烧掉了。 白玉堂觉得之后的事情要找到叶知秋才能查清楚，低头看了看有些疑惑，夭夭在开封城上方绕了两个圈之后往码头的方向去了。 难道叶知秋去了码头？这和刚才破庙的方向完全相反啊。他难道还是路痴？哎，我师父加上展昭再加上这个叶知秋，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多路痴，竟然连最基本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啊。 邹良和林业火来到了水军军营的城门前，就见城楼外边很忙碌，一大队人马在补充物资，欧阳少征带着几千皇城军在帮忙。邹良和林业火走过去，就见一片树荫下，赵普正坐在那里跟萧良以及几个士兵一起吃西瓜，还挺惬意。欧阳一见邹良来了，松了口气。 多久了？ 两个时辰了。 子颖从城楼上蹦下来，把耳朵里两团棉花摘掉，伸手拿西瓜啃。 赶紧去救人吧，晕倒好几个了。 什么情况？ 林业火好奇地凑过来，正啃西瓜的子颖被他吓得一蹦，指着林业火。 哼，谁呀你？ 众人也看着眼前这个布人。小梁子直晃脑袋，腹诽： 这个二货。 林业火钻到树荫底下，扒开裹着脸的布，就见邹良走进了城门。林业火给了哑巴一块西瓜，就打着伞跟着邹良进了城。军营的练兵场上大门紧锁，几个侍卫在门口一个劲儿打哈欠，见邹良来了，赶忙开门放他进去。等打开门的一刹那，林业火就感觉到一股哀怨之气扑面而来，一惊，躲到邹良身后探头一看，只见整个练兵场上侍卫们东倒西歪，有抱着头的，有捂着脸的，还有趴在地上不起来的。而不远处的一个台子上，龙桥广正叽里咕噜以一种均匀的语速和均匀的语调说着话。林业火仔细听了听，龙桥广正在跟大家讲游泳的基本要点。邹良无语的从袖子里摸出了两个棉花团，把耳朵塞住，然后提着篮子走向龙桥广所在的那个台子。火凤抱着胳膊听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哈欠连天。赵普也走了进来，幸灾乐祸地看着那几个趴地不起的副将，这下知道厉害了吧？军营几个将军就邹良的训练方法最正常，竟然不懂得珍惜，于是只好让怪胎上。 林焰火运了运丹田气，顶住某几处穴道，感觉好了不少。 他是内力吗？ 嗯，内化牢会一种类似幻术的内力，可以通过声音发出，制造人困倦的效果。他本来也喜欢说话，于是就借着说话练内力，不过听他说话的人可就惨了。 这样练兵有用？ 怎么没有？那话痨练出来的士兵，只要能不听他说话，干什么都行，战斗力惊人啊！ 哦， 而且特别适合伏击作战，因为难得有机会清静一会儿，大家都好好的享受着呢。 欧阳少征拿着个茶壶溜达进了，再看台上，龙桥广端着小酒壶，夹着烤松菇，吃得挺美，然后对士兵们一摆手：“ 去休息一下吧。” 士兵们欢呼一声，却听龙桥广接了一句：“ 一个时辰后，我们继续谈一谈弓弩的练习方法。” 将什么哗啦一声摔倒了一大半，哭丧着脸看面无表情溜达回来的邹良，那意思：“邹将军，我们开始想你了。”林焰火边喝茶边看着士兵们看邹良的眼神，忍不住眯眼：“ 哎呦，那哑巴看着似乎很受欢迎啊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